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的课程。在本课程正式开始前，我们想在此复习一下行为规范中的一些条规，并且提一提跟课程有关的事项。它们都是为了方便大家的修行而制定的。第一，新生要守五戒，而旧生则要守八戒。第二，课程前九天，所有学员必须严格遵守禁语，完全的禁语。A， 完全禁语包括禁止所有的书写、阅读、手势或是身体语言等。B， 当有需要时，你们可以向老师提问，如有生活所需，则可向事务长提问。C。如有关于禅修的问题，同学可在每天下午12点到1点私下向老师请益。另外，每天晚上9点也可以在禅堂公开向老师发问，但请勿做理论哲学的探讨。第三，在此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，你们都已同意要待在中心到课程结束为止。禁语规定会在第10天上午的10点左右结束，但课程要到第11天上午6点半才完结。第四，完全守戒及服从老师的指导，目的是希望各位能给予这个课程一个客观及公平的机会。第五，你们必须在课程期间停止所有的宗教上的仪式及练习，并且遵从课程中的指示。第六，你们必须留在中心范围之内，中心范围是男女学员分开的生活及活动区。第七，学员必须男女分隔，而且必须避免与任何其他人有身体上的碰触，也不可以和外界联络，除非有老师的批准。第八，夫妻及朋友之间在课程中不能有任何的接触。第九，为避免吸引别人注意，我们要求学员不要慢跑、做瑜伽动作、练习太极拳或做其他身体的运动，但一般散步及普通伸展身体四肢动作是容许的。第十，只在室内静坐修行。第十一，请将所有书本、杂志、书写文具、纸张及所有宗教物件交给管理人员保管。如你们想要将贵重物品交给管理人员保管也可以。第十二，开车来的学员请在开课前从车内取出所需的用品，在课程期间绝不可再到车内拿取。第十三，请不要使用任何香水或是具有浓烈味道涂抹皮肤的药品，同时请穿着舒适宽松的衣服，不要穿着紧身透明或是暴露的衣服，例如短裤、短裙、紧身衣服、绑腿套裤、背心、无袖或是布料少的衣物等。同时也请不要做日光浴或做任何程度的裸露，这些要求目的是减少对其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干扰。第十四，在课程进行期间一律禁止使用所有的电话及传呼机，通话传讯在课程之前或之后才可进行。第十五，每天晚上7点到8点半有重要的开示，阐述内观的重点和理论的背景，有中英文可供选择，全部学生都要参加，新旧生都不例外。第十六，若上述的要求令你觉得不便遵行，请现在就决定离开课程。附加说明：第一，请在限定时间内进食，也就是说请在打钟后 及尽快的进食，以便法工们有足够的时间清洁食具及场地。在食物上请勿做苛求，只有简单健康素食供应，但学员因为医疗诊治的情况而必须在饮食上做出特别的安排的话，请在会后与事务长联络，并且在明天中午会见老师取得允许。第二，同时所有患病的同学如需医疗或是服药的情况，请于明天中午会见老师。第三，如女同学有身孕，请告诉事务长，并于明天中午会见老师。第四，请同学们每天必须参阅告示板的资料。第五，在禅堂内 A 整个课程中需坐在今天晚上指派给你的座位上，如有问题请与事务长联络。 B 请勿携带手提电话及闹钟等进入禅堂，以免打扰其他人。 C 请勿将枕头当作打坐的坐垫。 D 在禅堂内不论何时都不应该躺下。 E 请勿以双脚指向老师的法座，如有需要伸展双脚，应该向禅堂任何两边伸展。 F 如需在禅堂站立，请尽量将时间缩短至五分钟，但请勿在开示、方法指导以及老师唱诵的时间站立。 G 未得到老师许可之前，请勿搬椅子进入禅堂内。 H 请于集体共修时段，上午八点、下午两点半及六点准时到禅堂，并且整节课留在禅堂内。第六，在课程进行中，你们可能见到有学员加入或是离开，他们是被批准参加非全程课程的旧生。第七，总之，你们将在这里学到的进修方法是一个自我观察的技巧。如要成功的修炼，你们必须尽量觉得自己是单独一人在这里修习。你自己独处，单独练习，不与人来往。不要制造任何骚扰及分散别人注意力的举动，也不要在意所有外来会分散你注意力的事物。最后，我们来解释一些你们可能不了解的东西。 A 首先，今天晚上及整个课程中，格英卡老师将以巴利文和印度文唱诵一些经文，请明白这些唱诵并不是一些仪式，他们只是老师的一项工作，目的是营造一个良好的静修环境，而唱诵内容是带有智慧和祝愿的字句。 B 其次，你们可能会见到有些旧生在静坐之前或是之后会俯身鞠躬，这种举动不是静修内容的部分，故在此我们不会要求任何人这样做，这是在印度和东方的一个传统，而有些学生觉得继续在这里这样做很有益，他们以鞠躬来表示他们对实相的尊敬。 C 最后，在每一节静坐完结时，格英卡老师会唱诵 Pavadu Sabba Mangalang 三次，意思是愿众生快乐，之后旧生会回应说 Satu 三次，意思是说得好，我们同意。同样的，如你也有同感，你也可以做同样的回应，否则不要将它们变成盲目的礼仪。我们希望你们在此的修习能对你们有所帮助，同时希望内观法能成为你们一生中有长久价值的技能。当中敲后，课程马上开始，禁语立即生效。旧生先入禅堂， 男先女后分批进入。最后，我们衷心希望你们有一个成功的课程。